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莫言的散文《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天已经是腊月28了，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很多人已经回到老家，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准备回家的朋友更是归心似箭，恨不能现在已经和家人一起围坐桌前，吃着家乡风味，唠上家常了。即使是不回老家，就在北京过年的人，对于过年的心情与年货也早已准备得差不多了。今天的文学主打星，我们就和莫言一起回忆早年间的春节，请欣赏莫言的散文《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儿，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是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了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一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据说在解放前的腊月初八凌晨，庙里或是慈善的大户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可以免费喝。我曾经十分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盛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粘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 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儿，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操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些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吗？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刻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缕胡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奇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人说某人脸黑，说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是一样的。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我们在忆苦戏里见到过的那些财主家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样的孩子，正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漆好了许多格子，里面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贡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叶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斧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的。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颤。家里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的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的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材，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材是什么， 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因为草好，灶堂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悠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的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我们在家堂子轴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地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呀。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好朋友们，莫言的散文《我怀念那时候的过年》我们欣赏完了。莫言在文中写的儿时候的过年场面，未尝没有悲凉恐慌。今天过年时，物质享受的升级早已经不是问题，精神上的漂泊无依能不能靠过年回乡来解除，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愿这个春节大家的身体都温暖，心也都有依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天晴气朗，碧波荡漾，教堂的金顶上闪烁着碎金似的阳光，啾啾的鸟鸣在缕缕白云上回响着，莱茵河两岸的青山翠谷好一派美丽的风光。年轻的英国医生曲兰奇和他的朋友高肯坐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家旅馆的花园餐厅里，斜靠着椅背，喝着地道的德国啤酒，懒洋洋地观赏着美景，心情非常的舒畅。突然曲兰奇的眼睛一亮，哦，那不是他吗？我亲爱的小姐，我的玫瑰，在豪华的旅游客轮上，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就那么的引人注目，漂亮丰满，精力充沛，衣着讲究，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 你像一只带露的玫瑰，亭亭玉立。我看着你，目不转睛，你向我微笑，楚楚动人。多少次想和你攀谈，多少回想邀你共舞，却被你父亲那傲慢严峻的目光阻挡了。好一个盛气凌人的绅士，大礼服，高顶帽，腰板笔直，鹰钩鼻子，刮得光光的面颊，绷得紧紧的嘴唇，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小姐，今天我们又相会了，在雷马根，对，就在这座旅馆里啊，我们同住在一个旅馆，这真是上帝的安排。要是你身边没有这位严厉的绅士父亲，那该有多好啊。高肯也发现了那位小姐和她的父亲，看见曲兰奇欣喜又惶恐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他见那父女俩走进了餐厅，在临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绅士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便知道他是属于以衣帽取人的那位有钱人，瞧不起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曲兰奇。于是他灵机一动，向曲兰奇眨了眨眼睛，故意大声地问道，我说曲兰奇，我想问问你，海克斯泰尔夫人是你的母亲的妹妹还是你父亲的妹妹？果然那位绅士放下手中的旅行指南，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哈哈，当然是我母亲的妹妹了，你怎么会忽然问起这个来了？曲兰奇有些纳闷。啊，没什么，我刚才在想啊，他一定会很盼望你这个才华横溢的医生早点结婚，渴望带着你的太太在伦敦社交界里周旋着呢。你还年轻啊，老弟，不懂得这种事情的重要。高肯见那位绅士听得很专注，便继续发挥开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无聊的琐碎礼节，实际上这些都是伟大的贵族制度这部机器里的弹簧和齿轮啊。这时候绅士的傲然派头变换成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他起身走过来说道，啊，医生，我想恐怕不仅是同路和旅游者，而且我们还是同乡吧，请允许我和您握手，曲兰奇大夫，我叫萨托利阿斯，令亲海克斯泰尔夫人认识我，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位是小女布朗奇，说着又对女儿说，这位就是曲兰奇大夫。曲兰奇很惊异这位绅士态度的变化，向他鞠躬施礼，并轻轻地吻了一下布朗奇小姐伸过来的指尖，禁不住耳热心跳起来。高肯便借机和萨托利阿斯闲聊了起来，萨托利阿斯夸耀自己是教区的委员，家资丰实，有豪华的住宅，还有夏季别墅，高肯则夸耀自己对旅游如何的内行，愿意陪他一起去参观附近的一座著名的教堂。绅士大为所动，小姐呢却不想去，于是高肯便拉着绅士先生先走一步了。布朗奇见着父亲走远了，便走到曲兰奇面前，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一对年轻人侃侃而谈，互诉衷肠，心靠得越来越近了，他们亲吻着，畅想着未来的婚礼。突然曲兰奇向餐厅门口望了一眼，马上松开了布朗奇，原来萨托利科斯回来了，绅士威严地扫了女儿一眼，便把她拉走了。晚餐的时候， 萨托里科斯向曲兰奇问道，刚才和布朗奇谈了些什么。曲兰奇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萨托里科斯本来嫌弃曲兰奇寒酸，不想降格屈就，但是他又想攀交他的姨妈，挤入上流社会，便极力渲染女儿的高贵教养，提出必须征得曲兰奇家族主要成员的同意才能答应这门亲事。曲兰奇欣然允诺，即刻请高坎代笔致信姨妈海克托泰尔夫人。萨托里克斯建议高坎在信中写上，这位小姐将继承她父亲大部分的财产，陪嫁丰厚，她受过最高等最完备的教育，生活环境一向极其忧郁。她还透露说，自己的收入是靠教区许多房产的租金得来的。海克斯泰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地基所有主。曲兰奇大夫也是我的债权人，他的全部收入都是从这里得来的，我早就想结识他了。哈，这个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高坎一边写信一边偷偷地向萨托里科斯撇嘴儿，前居后宫的家伙，虚伪的傲慢。一个月以后，一个晴朗的早晨，曲兰奇医生和他的朋友高坎兴高采烈地到夏季别墅，向萨托里科斯先生递交姨妈海克斯泰尔夫人和教父哈里爵士对这门亲事的祝贺信。曲兰奇环视着豪华的书房，别的不说，仅是环绕四壁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和满满当当的精装书籍，就令他羡慕不已了。高肯赞叹地说，真是书香门第啊。萨托里科斯先生，您整日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一定其乐无穷吧。呵呵，我才不看这些玩意儿呢，本朗奇有兴趣的话偶尔翻一翻。我看中这所房子是因为地基牢固，这一代的死亡率很低。萨托里科斯看完了信，非常满意地说，哈哈，太好了，完全定了，简直是太好了。他和曲兰奇亲热地握手，然后离开书房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女儿贝朗奇。萨托里科斯刚走，书房的角落里就走出一个人来。他有40多岁，头发有点秃，满脸硬呲呲的胡子，嘴巴和眼睛活像一条机警坚韧顽强短小精悍的警犬，而身上那皱皱巴巴脏了吧唧的外套又像是一个落魄的穷光蛋。他就是萨托里科斯的房产收租员里克屈斯。半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曲兰奇和高坎来访之前，他刚刚被东家给解雇了，原因是他看到一所房子的楼梯太糟了，只有3级是完整的，已经摔伤了几个人了，便擅自做主花了1英镑4先令修缮费。里克奇斯卑躬屈膝地走上前，一对小眼睛充满着恳求地望着曲兰奇。先生，我请求您一件事，您能不能在东家面前替我说句好话？他刚才把我给辞退了，我有4个孩子等待着我养活呀。今天小姐定亲，您是乘龙快婿，您说一句话，东家就会再雇佣我的。曲兰奇耸了耸肩膀，表示虽然同情他，但是不便过问。里克妻子缠住不放，细沉原委，极力地表白自己。哦，任何收租人没有办法榨取分文的地方，我都有本领收到租金。先生， 哦，您看看这钱袋吧，这都是我刚才交给东家的房租，里边没有一分钱，不是孩子哭着要买面包吃的钱，可是我替他给收来了。从穷人的身上压榨逼迫威吓出来的，不瞒您说，我干这行可是老手了，为了养家糊口，我不能不让萨托利科斯心满意足啊，否则这里面有些钱我是不应该收上来的。不料只是因为花了点钱修理了一下坏楼梯，他就把我给解雇了，您说这公平吗？ 曲兰奇听了以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生气地说，你居然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吃饭的钱都拿来了，真是罪有应得呀。解雇你这样狠心的人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才不会说什么好话来拯救你这个没有灵魂的人。 好，朋友们，根据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官夫的房产》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萧伯纳非常关注现实，这个剧本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萧伯纳是根据当时爱尔兰的社会情况而写的，工人的住房条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郡议会即将进行选举，萧伯纳写这出戏的目的是提高选民们的觉悟，说服他们投进步候选人的票。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